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成员名单以及备受影迷关注的展映板块第一批片单。我国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将担任本届评委会的主席，其余6位评委分别是美国电影导演编剧罗伯·科恩、我国男演员段奕宏、波兰作曲家制作人詹恩·凯斯梅利克、罗马尼亚电影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瑞典电影导演编剧鲁本奥斯特伦德以及我国女演员舒淇。而备受关注的展映单元今年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出了近500部多题材多风格多国别的优秀影片，从4月6号开始在北京地区的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放映，其中特别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观众可以从中看到北京的城市变化。北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展映部副部长林思维表示， 开往春天的地铁等于是我们80年代的这些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独自等待呢，今年我们有一个修复的版本，像城南旧事本命年呢，又是我们以前的经典的作品，城南旧事老北京的那个景象呢，完全在这个影片都有所呈现。 而在展映单元当中的焦点影人单元当中，将让观众在电影当中重新审视中国电影当中的独特文化魅力。 盗马贼其实是30年前拍摄的一个影片，在当时的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时导演就说了这个片子是拍给下一个世纪人看的。那山那人那狗，这可以说中国艺术片在海外探索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么一个品牌，包括路边野餐。 此外在展映单元还推出了包括女性力量、伯格曼诞辰百年以及系列饕餮单元等精彩纷呈的电影。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电影《风吹麦浪》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英国著名导演肯·洛奇拍摄于2006年的代表作。影片以爱尔兰独立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达米安与泰迪兄弟二人在战争期间由并肩作战到反目成仇的故事。导演以完全中立的姿态平静地讲述了这样一出悲剧。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安妮·海瑟薇的时尚搭配和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精彩表演实在令人难忘。影片根据劳伦·魏斯伯格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刚离开校门的女大学生进入一家顶级时尚杂志社当主编助理，最后成为出色的职场与时尚达人的故事。徐静蕾执导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明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作为徐静蕾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影片获得2004年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金贝壳奖。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明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是一部拍摄于2000年的意大利经典影片，除了莫妮卡·贝努奇扮演的玛丽娜·卓越的风姿令人难忘之外，影片对人性的揭露也是丝毫不留情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万和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收藏界，提起马未都，圈里人都尊他为大家。据马未都说，他手上的大部分文物都是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地摊上捡来的。马未都经常出入玉渊潭东门、北海北门、朝阳门等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市场。早在2002年，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就专门为马未都先生作传，里边讲述了很多马未都的收藏轶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马未都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古代器物，至90年代，他的收藏已具规模，陶瓷、古家具、玉器、钱币、文玩等藏品逾1000件，在古玩界已经有一定影响力了。2008年的百家讲坛《马未都说收藏》，更是让他被人广为熟知，也成为了中国古玩界的第一号代言人。今天我就根据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再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故事。 马未都啊，说他没拜过师，实物就是他的老师。为了弄清各个历史时期陶瓷的一个特征，最初几年啊，他几乎天天去故宫的陶瓷馆。有时候陶瓷馆两个大杂院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就他一个参观者，空空荡荡，一点也不出声。马未都一个人在展厅里看那些古瓷，捕捉着各种的文化信息，陶醉在一种别人难以领会的情趣当中。您说这得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刘一达也去过故宫的陶瓷馆，这里一般游人很少光顾，深宫殿宇空旷无人，风啊吹得这窗棂哗哗直响。在众多的古物当中独自观赏，这种场景想起来确实是有点瘆得慌。马未都啊笑着对刘一达说，哼，展示的光线不好，我每次去啊老带着手电筒对一件瓷器照着看。你想啊，展示里就我一人参观，我又拿着手电，能不让工作人员们起疑吗？但是他们看我每次来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又不敢明说，后来他们真以为我是那踩道的。我这一来，工作人员就先通知保卫部门，保卫人员来了，一看我在展柜前用心的看展品，也不好直接上前盘问啊。我离开的时候呢，感觉老有人在身后盯梢，简直就是跟他们开了大笑话了。刘一达听完了笑道，哼，这种警惕性情有可原，因为故宫确实失窃过。据刘一达所知啊，故宫的珍宝馆曾经被人盗过3次。珍宝馆有3个展示，最南边的是善性殿，中间的是东寿堂，北边是颐和轩。这几处啊都是当年乾隆皇上准备做太上皇的时候修建的。1958年7月1日，故宫博物馆在这里新辟了珍宝馆。第二年的8月，一个叫武庆辉的20岁的年轻人就窃入了珍宝馆养性殿的后门，砸碎了玻璃，偷走了金册8页。这武庆辉啊是山东寿光人，后来被逮住判了无期徒刑， 1962年的4月，珍宝馆第二次失窃，盗贼叫孙国范，真名叫孙黑，36岁，河南顺阳县人，窃走皇后玉玺金印、广运之宝墨玉印以及金质酒杯七件，共48斤。在越墙逃跑的时候被抓，因为孙黑是个惯犯，被判死刑。1980年，珍宝馆养性殿发生了第三次盗窃，窃贼叫陈银华，湖北应山县人，25岁，偷走的是珍妃之印，此印重 13.6 斤，金质龟钮，是目前仅存的一件清代妃印。陈啊，没有跑出故宫就被擒了，判了个无期徒刑。三次失窃案件发生之后，故宫的安全保卫措施已经相当完备了，各个馆都装了防盗设施，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但工作人员对像马未都这样天天来参观，而且一待就是大半天的人，依然保持着警惕性。有这么一天，马未都又拿着手电到了陶瓷馆，打开手电筒对着一件康熙的瓷瓶仔仔细细的观看。这时候工作人员走过来，哎，您这看什么呢？工作人员是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嗓门挺尖，上下打量马未都。马未都来了很多次，跟这同志已经是脸熟了，只是从来没说过话，迟疑了一下就说了，哦，我在这看瓷器，看瓷器还用手电呀？那我看不清楚，我可不是用手电吗？看不清楚，屋里这不挺亮的吗？你怎么还看不清楚呢？马未都说呀，你这看得清，跟我这看得清，它就不是一个标准。时间长了，他连管理每件瓷器怎么摆放记得都是烂熟于心。有这么一天，他跟工作人员说呀，展箱里边有一个瓷瓶有人动了。工作人员跟他呢已经都熟了呀，就说不可能有人动。马未都说你问问去吧，肯定有人动过。工作人员一问，果然啊，头天他在倒班的时候有人为拍照动过他。原来马未都在展柜前看展品只能看到一面，所以谁动过，动成什么样，他一清二楚啊。陶瓷馆的工作人员对马未都的痴迷和执着可以说都是相当的佩服。到后来他们跟马未都成了朋友，有时候马未都啊看累了，就跟他们呀一块聊会儿天。一个工作人员就说呀，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对瓷器这么着迷的人呢，你是不是想当专家呀？马未都笑了，说我什么家呀，我也不想当，只是啊玩玩而已，要玩就得懂得它，就得认识它。由此可知啊，他能准确鉴定陶瓷的年代和品质已经非一日之功了。他说只有把所有的信息都捕捉到了，都熟知了，用到他的时候才能够得心应手。有这么一次啊，一个朋友说同事家里收藏了许多瓷器，请他给长长眼。他过去一看，满屋子陶瓷真不少，就拿眼睛这么一扫啊，就说了，说这么多东西啊，哼，没几样真货。他朋友以为呢他不认真啊，他做了一个比喻，一屋子女孩等着导演挑选上戏，你进屋拿眼一扫，你就知道谁漂亮谁不漂亮，不需要挨个的摸摸脑袋看看眉眼，对人的俊还是丑只需几秒钟就能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因为你从小从一记事儿就接受这种审美教育。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 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对瓷器的鉴定和收藏，刘一达当然是个外行，但是他要写马未都，不能啊，只让咱们的读者只了解他是怎么当玩家的，也应该啊，让大家呀、啊、了解这其中的学问。所以，刘一达让马未都啊聊了聊中国的瓷器。马未都就告诉刘一达，中国是先有陶后有瓷的，所以一般称为陶瓷，但是呢它主要收藏的是瓷器。玩家所说的陶瓷跟一般人挂在嘴边的陶瓷那不是一回事。通常人们认为啊，有釉的是瓷，无釉的是陶。唐三彩是有釉的，但是它可不是瓷，而是陶。科学的划分啊，是根据器物的物理性来定的，比如含铁量、是否采用高岭土、烧结温度、吸水率、透光率等等等等。一般吸水率高的是陶器，将瓦片跟瓷碗同时放到水里，几分钟之后捞出来，瓦的质量会因为吸入水分而变重，而瓷碗呢，几乎不吸水，因为有釉。西方人在陶与瓷之间啊，还划分出了一种器物，叫石。这个石啊，是哪个字呢？火字边一个石头的石。刘一达也查了几次字典才记住，这个字儿就是念石，石头的石。石的烧结温度高，吸水率低，而透光率差。刘一达认为呢，有些像以前中国用的水缸的那种物件。当然啊，这是纯科学的划分，在生活当中的意义啊，它并不大，收藏家拿它不以为然。您听说过有人收藏石吗？马未都说呀，中国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出土的器皿都属于陶器。对此啊，中国和西方的认识是一致的，陶当然也是重要的文物，但是马未都可不敢收藏，倒不是别的，只是个人喜好。中国的好玩意儿啊多了，青铜器、玉器，各个方面吧。马未都的精力财力也有限呢，不可能一一涉及，但是他认准了一条，喜欢什么就琢磨什么，而且得把它琢磨透了。中国人一向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瓷器大国，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英语中国原本就是瓷器的意思。中国的学者认为啊，商代的时候就有原始瓷器了，到现在有3000多年。可是西方人不认商代的瓷器，他们说呀，这不叫瓷器，是石器，也就是水缸。为什么呢？因为它不透光。于是中国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说法，叫原始瓷器。马未都认为啊，陶与瓷的区别主要是材料。优质的瓷器使用了高岭土，也就是景德镇的高岭土。西方人16世纪的时候还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能够烧出那么精美的瓷器，这中国人真神了。嘿，原材料啊是第一位的，好比毛和棉啊，纺织出来的东西永远它也不一样，原料本身区别很大，器物的品质自然它就不同了。其实中国的瓷器啊，真正大量生产而且深入民间是隋唐以后的事情。唐以前贵族们使用的多是铜器，下层老百姓使用的是陶器。陶器的生产成本低啊，和点泥捏吧捏吧一烧就成了。唐朝的经济发展迅速，政府需要大量的铜造铜钱。开元天宝，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民间使用铜制容器，于是迫使中国的陶瓷在唐代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唐代以前啊，中国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陶瓷业的发展缓慢，因为当时烧制陶瓷完全是民间自发的， 穷，没钱使用铜器，只好选择葫芦、瓢和陶器。唐朝是中国的盛世，我们说到唐代常用大唐这个词儿。的确，唐代的中国就当时的国际地位啊，不亚于现在的美国。唐政府崇尚什么，自然就会由上到下奉行什么。加上唐代饮茶成风，所以瓷业在唐代就繁荣起来了。从中国的陶瓷史来看，唐代的瓷器也有一些绝活。比如唐代的瓷器出了秘色釉，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代中叶以后啊，瓷器产区是越来越多呀，各地区出现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开始在窑上冠以地名，如越窑、邢窑、越州窑、洪州窑。其中以北方的邢窑洁白光润的白瓷和南方越窑荧光清亮的青瓷最为著名。其实啊，唐以前中国的制瓷工业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南京临山梁代墓葬出土的青釉莲花等高达85厘米，气势非凡呢。从这件瓷器上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成型工艺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这一时期的壶、碗等圆形器皿都采用了拉坯成型，胎壁厚薄一致，器型非常理想。到三国时期啊，青瓷的器型也已经很丰富了。现在能见到的三国时期的瓷器有碗啊、盘啊、洗碟、钵、耳杯、罐、盘口壶、鸡头壶、香薰、水鱼、水柱以及随葬的名器、谷仓、鸡笼、灶等等。特别是青瓷古色，造型别致，成型复杂。西晋时期的瓷器啊，从器型上来说又增加了鸡头或者羊头、虎头、双耳冠、盘口壶、人形、熊形、兔形水柱、辟邪水柱、鬼和瓷俑。瓷器装饰手法日益先进，普遍采用印、画和堆贴花纹手法。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瓷器的装饰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晋瓷器的器型已由西晋的矮胖向高瘦而发展了。秀气挺拔，纹饰简朴，注重经济实用。南北朝时期啊，中国虽然处于分裂和战乱之中，但是制瓷业还是有一些进步。当时吴越地区青釉瓷釉色柔和雅洁，入隋以后呢，青瓷啊虽然是瓷器生产的主流啊，北方制瓷区域都开始出现白瓷制品。我们现在还是能够看到白瓷的盖罐、白瓷的龙柄鸡头壶、白瓷龙柄双联瓶，那都是隋代瓷的代表。这些器皿胎质较白，釉面光润，胎釉已无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了。同时隋代制瓷工艺技术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代的成就，隋人掌握了科学当中铁元素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的技术，创制了装烧瓷器的匣钵。窑具的变更为烧制高级精品提供了条件，所以说唐代以前的制瓷工艺和手段已经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瓷器的总产量毕竟还少，没有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 对于作家和藏家来说，让读者和听众多些收藏知识是很必要的。那当年马未都都向刘一达先生讲述过怎样的中国陶瓷史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

店庆狂欢月，超级惊喜，嗨翻全场，名额不多了。 这一岁生日 party 够热闹。 4006068866凑热闹，占便宜去啊！ 4006068866，厉害了我的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京城玩家》一书，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轶事。 马未都曾经对刘一达说呀，目前国内市场上经常能够看到由汉至宋的瓷器，数量非常大，但比起明清瓷器来，价钱倒便宜。为什么呢？因为瓷器的价钱并不取决于年代，年代长短只是一种参考。马未都解释，一件古玩值不值钱，首先是它在当时就得值钱。比如现在景德镇烧制的艺术瓷，一出厂就是20-30万，过1000年，它要如果还能保存下来，那就非常值钱了。但我们现在家里用的碗啊、盘子呀，满的街都卖，老乡挑着担子，您要想收30-40块钱，他能把挑的碗啊、盘子都给您。这种碗和盘子过2-3千年以后也不会太值钱，为什么？数量太大，所以当年值钱，现在或者将来依然值钱。虽然在古玩界也有当年不值钱后来值钱的现象，但是这只不过是相对而言。马未都认为啊，唐代的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唐瓷为宋瓷奠定了基础。宋代啊，是中国陶瓷制造业的高峰，唐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南越北行之说。越呀，指的是越窑，生产地呢在浙江的上虞余姚一带，原来呢是古越人居住的地方。战国时候啊属越国，唐代呢叫越州，所以这里的瓷窑统称为越窑。唐代人喜欢喝茶，他们喝茶呀也很讲究，比现代人那讲究可就多多了。品茶除了重视茶，还要讲究水和器皿。现在有些迷恋日本茶道的人，其实啊这日本人的茶道啊就是从中国唐朝人那会儿学的。喝茶呢要用茶具，当时的茶具主要就是瓷器。唐朝的陆羽啊被后人称为茶圣，他在茶经里边把当时各地产的瓷器做了一番比较。碗越州上，鼎州次，越州次，或者以行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行瓷类银， 乐词类玉，形不如乐二也。形词白而茶色单，乐词青而茶色绿，形不如乐三也。陆羽那时候就把乐窑捧得高高的，可见乐窑瓷成色不同一般。唐代的文人墨客呀，对乐窑瓷极力推崇。其中有一首唐诗就写了，叫做九秋风露乐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马未都就对刘一达解释，所谓千峰翠色，就是指乐窑秘色。相传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国王曾经命令乐窑的窑工烧制一种供奉之器，平民不能用，史称这种瓷叫秘色瓷。但秘色的秘究竟是一种什么颜色，后人那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发掘出了16件青瓷器，在记录皇室收受的供奉物的账上，这批瓷器被明确的记载为秘色瓷，从而使后人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秘色瓷。那么16件青瓷釉面晶莹润泽，如宁静的湖面一般清澈可人，的确是不同凡色。唐代乐窑青瓷的品种有碗、盘、杯、盂、瓜体壶、纸壶、盆、盒、烛台、鸟、狗等等。到了晚唐，那器型就更加丰富了。白瓷啊，自北朝晚期出现，历经隋朝到唐代，已经相当成熟。唐人啊，就有内求白瓷瓯，端西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说法。唐代邢窑出来的瓷器有粗精之分，精细之作有名的如迎字盒，通体是白釉，底呀刻迎字款，这种瓷器是典型的宫廷器皿。宋代的定窑就是在唐代的邢窑白瓷基础上兴起而来的一个瓷窑的体系。其实啊，唐代的瓷器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的，当然它比后来的宋代瓷器还是有些差距的。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宋瓷啊，是中国陶瓷史的高峰。宋代的儒、官、哥、钧、定五大名窑的瓷器，价格历来在国内外古玩市场上高居榜首。因为这五大窑口所烧制的瓷器啊，其美学境界那是前无古人的，所以至今深受古玩界和收藏界的宠爱。五大名窑啊，是以颜色即釉色取悦于人的，这恐怕与宋人的时尚那是非常有关的。宋人特别崇尚玉器，中国的玉器自汉以后已经不如商周时期那么受人推崇了，但是到了宋代出现了第一次摹骨高峰，铜器仿古，玉器也仿古。所谓古啊，是指前三代，即夏商周及春秋战国。这种艺术品味的变化呢，和宋徽宗的个人爱好关系密切。宋代除了五大名窑达到了艺术高峰以外，其他瓷器窑口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烧制的瓷器也堪称精美绝伦。您比如说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等等。一般玩瓷的人都知道宋代的五大名窑，但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马未都啊，细说了一番。马未都说，五大名窑的确是各有特色。先说这汝窑，汝窑在现在的 河南省宝丰县，它同官窑、哥窑、钧窑同属青瓷系，汝窑青瓷最为精致。宋人说汝窑为魁。由于定窑白瓷口部啊不惯用，露出了一线胎骨毛核，俗称叫芒口。所以啊，皇帝用的定窑瓷器长镶金口，称金镶定瓷。宋徽宗崇尚道家自然、含蓄质朴的审美观，青色的幽玄寂密正适合他的这一番审美情趣。于是啊，他弃定用汝，这汝窑的瓷器呢就成为了宫中的精品。汝窑青瓷胎质细节，呈香灰色，釉色有一种淡淡的天青色，釉面开细密的纹片，就跟这云母片一样啊，一层一层的鉴别汝窑瓷器，主要啊看这一点。文献记载汝窑啊内有玛瑙为釉，汝窑在五大名窑当中极为珍贵，民间流传很少。南宋人已有晋油难得之叹。这汝窑啊出土及流传至今的全世界不到100件，您想想它价值吧。1992年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拍卖了一个直径仅8厘米的汝窑小盘啊，成交价格就是154万美金，按照当时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大约是1270万元人民币。但是从汝窑瓷器的现有存量来看，这一价格还会上扬的很多。再说官窑，官窑啊是宋徽宗政和至献和15年间在京城自制窑烧造的瓷器，与人们常挂嘴边的明清官窑那是两回事。北宋的都城是汴梁，即开封，南宋的都城是杭州。北宋亡了以后，南宋沿袭前朝遗例，在杭州另立新窑，专烧宫廷用的瓷器，史称叫官窑。这反映了宋朝皇帝对青釉的淡素强烈的追求。官窑器型有碗、盘、洗和仿古铜、玉器、各种瓶、炉等等，造型典雅，制作精美。其最大特点是器身开纵横交错的大块纹片，口沿啊又薄，由于胎色较深，透过釉层泛出淡淡的紫色，足迹露胎呈铁黑色，即所谓的紫口铁足。咱们接着说哥窑，哥窑的窑址啊据说在浙江的龙泉，但哥窑的窑址迄今未被发现，成为陶瓷史上一大悬案。从现存传世的哥窑瓷器来看，釉色以灰青为主，通体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同，大片呈铁黑色，小片呈金黄色，有金丝铁线之称，器有炉、瓶、洗、碗等等，其中罐耳等等装饰器物是仿铜之作，造型古朴，制作精雅。哥窑也有紫口铁足之位，哥窑是否属宋代的窑，到现在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由于窑址本身啊就是一个谜，所以啊就有人认为哥窑是元代的瓷器。再说一说这钧窑，钧窑的窑址在河南禹县，钧窑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制，重要的是铜红釉瓷器。钧窑瓷器的器型有洗、尊、炉、碗、盘、瓶等等，流传到现在的器物是很少的，非常珍贵。咱最后啊说一说定窑，定窑的产地在现在的河北曲阳一带，曲阳盛产的白瓷风靡一时，胎质坚实，洁白细腻，釉色 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白的一种质感。定州花瓷瓶颜色天下白，由于瓷质精良与纹饰比较秀美，定窑瓷器曾经被选为宫廷用瓷。定窑白瓷的器型有碗、盘、碟、盆、瓶、罐、盏、玩具等等。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花纹有莲花、缠枝牡丹、唐河、水波、鱿鱼、鸳鸯、龙、凤等等。定窑的印花纹饰取材于定州的缂丝图案，构图严谨，主次分明，工艺精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藏家马未都曾经撰文写道，古玩又称古董，其内容包罗万象，五花八门，陶瓷、奇石、玉器、铜器、书画、票据、老旧家具、金古钱币、竹木根雕、古旧书籍、日用物品。总而言之，凡今天以前的东西，只要你觉得有意思而收而藏之的，似乎都叫古玩，没有一个特别的定义。茶余饭后，闲暇时节，或独自一人，或邀上三两知己好友，细细把玩品评，便可使人恍然间仿佛穿越了时空，遨游于岁月长河之中。不过按照1982年的国家规定，个人收藏的古玩只能由国家指定的单位收购，个人不准私自经营古玩，严禁倒卖牟利，所以对于个人收藏而言，政策环境并不理想。但另一方面呀，北京有700余年的建都史，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在那些四合院的胡同里保留着很多祖传的宝贝，时间长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天坛、北海等几个集中的交易场地，这些地方就成了青年马未都流连忘返的好去处。马未都曾经就说过呀，当时的古玩地摊就跟今天过街天桥上卖 DVD 似的，地上摊这么一块包袱，把东西摆好，随时准备着警察来了，哎，卷包袱就跑。有一次啊，他看见潘家园东北角的土坡上边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就好奇为什么在这儿呢。人家对他很不屑地说呀，说站得高看得远，嘿嘿，跑得快呗。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根据刘一达先生撰写的文章讲述藏家马未都的故事还没说完，欢迎您下期节目继续收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从北沟的秋景花，北风浓转淡，冰山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至此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而我